向未来，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开始我哋清晨爽利，有任贤齐嘅心太软啊，做人心软好唔好咧？都系善良嘅一种，可能咧就会俾人嘅即系呃咗你。咁啊，成日都话啦，俾人呃唔紧要，你呃咗一次，下次就唔会俾人呃噶啦。同埋你咪当系帮咗对方嘅心态咁样样，系佢欠你嘅咁啊。心太软，亦都系谂翻系一个嗰啲甜品嘅心太软啦。哇，一吉落去嘅时候，一个羹。切落去嘅时候咧，就一啲朱古力流晒出嚟，哇，好美味啊！加埋啲雪糕嘅配衬咧，的确系好好味嘅甜品啊。不过晨早流流就唔会有人即系咁样食嘅，通常咧都系晏啲啊。喺你食完你嘅正餐之后咧，就中意食下甜品咁样啊。甜品咧可以令你即系开心，心花怒放，但你亦都不能吃太多。凡事好多嘢咧，都系讲一个平衡啊，平衡均匀啲，咩都有咧，咁啊好啦，亦都等于我哋做人咧，都要有呢个中庸之道，又唔好太过咗呢一啲位噶嘛。5:16嘅时间啦，天气咧其实都几暖嘅呢一天啦，系一股偏东嘅气流咧，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3度。今日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和暖。下周初至到中期都大致系天晴，不过早晚清凉。咁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啦。至于系即系暖到几时又会唔会冻咧？咁吓，再睇下咧就系影响广东沿岸嘅偏东气流会喺未来一两日咧就逐渐缓和，天气和暖。受到东北季候风同埋佢嘅补充嘅影响咧，下周初至到中期，广东地区咧早晚会持续清凉嘅。咁啊，到时啊睇情况啦吓。总之现时嚟讲，今日星期四啦，星期四、五、六咧个温度咧，一模一样啊。暂时嘅预测系18至23度。喺星期日咧，或者你系会去行下山嘅时候咧，嗰日嘅温度系17至21。礼拜一、二开始咧就系低翻少少啦，16啊，去到19或者20度。而一路暂时睇到星期三都系咁，星期四嘅15到20。下个礼拜五咧就14至18度，即系下个礼拜尾咧略凉少少啦吓。现时室外气温18度。呢排湿度咧好啲啊，冇咁干啊，吓冇咁辛苦啊。而家咧系79%。 悄悄望这小马路，从前情怀再度。看星，看海，看夜途，踏过我踏过的路。来不及问候你可好？来不及问候，早给你拥抱。甜酸苦心往返，泪不知之间已流露。 still mine. 睇呢套戏嘅时候咧，亲埋套戏去睇，即系有去听嘅时候咧，呢一首歌咧会更加感动吓。喺呢只歌咧就是、原曲系一首即系都好听嘅英文歌，而喺《人鬼情未了》里边摆咗呢只歌落去咧，会睇埋个画面加埋剧情咧，就非常之感动吓。《人鬼情未了》嘅一段情，你会发觉即系好多嘢你都要珍惜啊！唔喺度嘅时候，你一路追寻嘅时候咧，系即系系得一个。即是好珍惜好想拥有那种心情。 想为你做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 上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做不成你的情人我仍感激，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不牵绊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郭婷晶报道新闻。拜登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过程顺利。他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罗伯茨监誓下宣誓就职，贺锦丽都宣誓就任美国副总统，成为历来首位女性出任这个职位。宣誓仪式在严密保安下进行，现场并没有民众聚集。拜登车队经过华盛顿的街道时，两旁有大批人员戒备，包括配备武装的重型车辆。拜登在就职仪式举行前90分钟抵达国会山庄，向现场人士挥手。估计当局派出最少25000名国民警卫军和警察戒备，沿途设置检查站。就任美国总统的拜登在就职演说中表示，会捍卫美国宪法和民主，再次写下美国的故事。他在演说中多次要求美国人团结，他形容他是所有美国人的总统，指出过去几星期美国经历方言和真相。拜登强调美国可以包容分歧，可以对抗本土极端和白人至上主义。他重申美国现时是一个国家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在就职仪式上，拜登和在场人士为疫情中死亡的人默哀。在北京，外交部宣布中方对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等人实施制裁。外交部在拜登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之后随即发表声明，指出过去几年美国反华政客出于一己政治私利和对华偏见仇恨，罔顾两国人民的利益，策划推动实施一系列疯狂的行径，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亦都严重破坏中美关系，重申中国政府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决定对在涉华问题上严重侵犯中国主权、负有主要责任的28名人员实施制裁，家属都被禁止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关联企业、机构都被限制和中国打交道、做生意。

即身體係有健康嘅做法。咁原來喺呢個時間，喺呢個疫情之下咧，都鍛鍊到大家，希望係身體都健康，心態亦都希望係健康啦。一個嘅改變嘅時候，即改變咗我哋嘅生活，係轉移同以前或者有唔同嘅生活，而又或者喺呢、這個即係工作方面咧，亦都係一個好大嘅轉變都唔定。係時候可能又係等自己要重新好似執一執位。即向呢个好嘅方向谂咧，就系好似打完四圈咁，执执位，希望咧有一个新嘅开始咁样。咁如果一路顺风顺水嗰个咧，就会觉得我都一路系顺落去嘅。如果咧就系、嗰四圈都唔系好得嘅时候咧，就系、期盼咧喺执个位之后咧，即好似阿 Sam 嗰只歌啊，执个位起个风嘅时候咧，可能有别有一番天地嘅、总之人生就满希望啦。用打麻雀的例子呢，就不是一个鼓吹的赌风。事实上呢，如果是有即是玩这个的游戏的朋友啦，在麻雀里面呢，是领悟很多人生的道理的。早晨啊，时间5:38。迎接这一日的开始是1月21日。今天是礼拜四的。气温而家18度。 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红尘呀滚滚，世事呀情深，聚散终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 是华视电视剧《京城四少》里面的一首主题歌曲。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有时的歌词你听和你再去拿着歌词来看呢，你会再更加当然是清楚一点，有得望埋的歌词。听呢，你好像是因为平时听惯有些旋律啊，又很容易上口啊，你又跟着唱，未必知道的意思，而个口呢就已经出了你的歌词，是未是去搭真啊。咁再看下的时候呢，看了呢你又会觉得哦，就是会对那只歌会更加喜爱都不定。咁好多时啲歌咧写儿女私情啊，写喺呢一个嘅人世间啊，点点点都离不开系呢啲啊，或者如果武侠片咧有啲豪情啊、英雄儿女啊嗰种味道啊。头先嘅歌咧里边写到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短短几句咧都睇到都反映到啲人生嘅嘢啦。咁而喺在后隔几句的歌词里面写，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那我是就是说有些东西你想都是这样的了，不开心你都是这样过的日子，我是不是可以为自己潇潇洒洒去过我的人生呢？这首都是经典的歌来的，为一个女士心爱的人写。 遥望你倩影经过，看灯色与夜色辉映，明亮眼眸里一缕失落，令我眼光不禁追随，仍是你步履多优美，发披肩在风中飘起，明亮眼眸里忧郁的梦，又似带出一点傲气。唯愿你永远不会失去，仍是你说话轻轻笑，随着你进出于晚灯里，愿结识双双多爱河，陪伴你步履轻快，晚灯光彩分割优美，明净眼眸似星光般亮，为这晚装点上艳美。唯愿着你进出于晚灯里，愿你会跟我相堕爱河，陪伴你步履轻快，晚灯光彩分割优美，明净眼眸似星光般亮，为这晚当天上艳美。 我哋刚刚听嘅咧就系蔡枫华，蔡枫华嘅呢一首咧就系叫做《倩影》。倩影咧呢一只歌咧，就是蔡枫华咧，当时好像话系就为一个佢中意嘅即系女士而写嘅歌，即系睇住个背影咧就写咗呢一只歌，系几美丽嘅一只歌吓。谂翻起当中加插一啲情喺处吓。 咁而倩影咧就系睇落咧系好靓啦，就系、喺如果你仲系一个长发姑娘，咁如果系婀娜多姿嘅时候咧，你就会啊，即系有好多嘅幻想。咁形容女士咧，好多靓嘅嘢去形容嘅花咧就最多啦。花咧就谂起就系我前辈莫佩文以前咧就唱过一首《劲草娇花》，系啊，系莫佩文阿蚊姐唱。嗰时系62年嘅作品，不过话69年先出碟，就系、商台嘅广播剧《劲草娇花》里边嘅插曲之一。而写词嘅咧，亦都系我昔日嘅上司周聪。咁呢只歌咧，后嚟都好多人去唱翻嘅，其中咧都有佢嘅版本。陈浩德嘅版本啊。通常花同女人都系摆埋一齐噶啦。 我亦爱花娇美。愿明月皎洁相遇，看芳草青青，那堪娇花败谢。明月不相遇，你莫说花娇美，奈何落花最凄绝。那春风轻吹，青青芳草满地，为何又偷自语？花娇美，莫提落花最凄绝。看娇花胜娇，那比芳草翠绿，同来到春日暖。 男仔唱同女仔唱咧，个味道有啲唔同，呢个都系跟翻个人嘅风格。陈浩德嘅版本亦都唔错，《劲草娇花》用花嚟到形容女人，所以咧，女人又爱花，但系又怕自己嘅另一半去采花，所以就有邓丽君嘅呢一首啦。5:10，路边野花不要采。

首歌咧，令到你再醒一醒啊吓！张国荣嘅 Stand Up 啊，仲有两分零钟到清晨六点钟，稍后咧会有六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后翻嚟咧就开始我哋令你一个健康嘅环节啦。来自曾路德，44吨啊！ 反对少过44吨重，因我想要戏弄那猛风。水浸你就四处冲，因我可变浮藏任意飘，飘过千里我又趣怪出众。见你烟烟尖尖完食块饼仔，更话米啦米啦，啪啪啪啪，你握过指数把，又似干枝苦瓜，又会被风吹起人人怕。应该拥有44吨爱。照样与你去爱，见你尖尖尖完食块饼仔，更话米啦米啦，啪啪啪啪，你握过指数把，又似干枝苦瓜，又会被风吹起人人怕，应该拥有44吨。上布满四海，相亲相爱愁云自会开，不分轻重照样与你去爱，应该拥有44吨爱，将爱铺满世上布满四海，相亲相爱愁云自会开，不分轻重照样与你去与你去爱。 创疫情爆发以来的单日新高，另外新增38,905人确诊，比前一日多5,550宗。当地目前有超过4,600,000人已经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字，英国累计超过350,000人确诊，在全球排第五，累计93,000多人死亡，是欧洲最多。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和暖。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早晚清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6%。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9公里。黄茂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在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1,188点，升2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51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55，瑞士法郎0.89，加元1.264，人民币6.468，英镑对美元1.366，

21号星期四嘅呢日朝头早，喺钱佩英身边嘅咧就系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亦都系一位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早晨啊，林思维。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嗱咁啊，喺今年嘅第一集开始啦，加上埋上个星期第二集同埋今日嘅第三集咧，我哋主要都系讲一样嘢，就喺、是、疫情之下，大家一个新常态嘅生活，我哋点样去食得健康啊嘛，系嘛？ 嗯，系，因为咧，其实延续咗咧上年年尾咧就有个研究啦，咁嗰个系香港防癌会嘅研究咧，就话其实香港人咧喺新常态情况之下咧，就多咗食啲唔健康嘅嘢啊，少咗运动啊，可能上网买嘢食嗰阵时买多咗肉类啊，咁可能有机会就会增加患癌嘅机会嘅。咁上个礼拜我哋有讲过，譬如叫外卖嘅时候。有啲乜嘢嘅策略啦，即系上个礼拜我哋讲过，譬如唔好眼阔肚窄啊，可能叫嘅份量会少啲啊，咁、另外可能有机会食多啲菜啦，即系就算你自己唔叫外卖嘅菜都好，你都要喺屋企自己煮啊，咁、甚至乎可能叫饮品嘅时候记得要少甜啊，或者酒甜啊，咁呢都系一啲外卖嘅一啲比较容易做到嘅策略啦。 系， 咁当然就唔系个个都会日日都叫外卖嘅，因为可能食到 头都厌 啊，或者哎呀好咸啊，即系叫嚟叫去都系嗰几间啊咁。逆境下咧，亦都好多出現咗啲廚神啦， 係啊， 係啊，咁變咗咧就有機會就會出去買下餸啊，甚至乎自己煮啊，咁、當然你出去買餸又會驚喎、即係你會驚，哎呀死啊，出面好多人啊，街市又話容易掂到啲嘢會感染啊，咁尤其是可能年紀大咧，即係老人家嗰啲咧，譬如日日都買開餸嗰啲咧，可能又唔敢出去啊， 咁所以唯有咧就係你可以兩日先去一次啦， 係啦、可能兩日去一次又驚啲嘢唔新鮮啊，你知好多即係一定要食開新鮮魚、新鮮雞。新鲜菜嗰啲人咧，可能有啲即系传统啲嘅咧，就可能有机会觉得，哎呀，唔出去好似买唔到啲新鲜嘅嘢，咁啊，不如索性煮个即食面算啦。咁咁变咗可能有机会，即系如果真系喺屋企煮咧，我谂第一样嘢要学识点样去买餸啦。咁、另外而家好兴嘅上网嘅购物啦，即系多咗好多上网嘅饮食嘅平台，即系你每晚可能见到电视都话啊，即系边样嘢减价，或者话买二送一啊，买三送二啊嗰啲类似。咁可能另外一样嘢可能要学下。在这段时间就是在上网购物的时候怎样去预备一些健康的食物在家、是 不是个守则都是千万不要贪 都是的我觉得因为你在电视经常做广告甚至乎我发觉原来有些 infomercial 即是现在很兴是有两个人走出来就说哦台湾入口的猪肉干200份的啫那是限量有得卖类似这些推广你看完那些广告咦真係限量㗎喎、 或 者可能係啦或者可能哇咦減價喎、快啲打個電話或者上網 order 先。即係好多呢啲嘅疫情期間因為你長期對住上網啦、電視啦甚至乎無啦啦你上下網突然一彈個廣告出嚟。 係呀係呀。所以呢即係幾時都要保持頭腦清醒做一個精明嘅消費者。係 呀同埋呢好多時候你發覺買多咗喺屋企好弊嘅。 其實最後又可能掉㗎啫。 係呀尤其是你啲容易壞嘅食物呢你就會容易掉啦。另外之前其實上年年尾消費者會都有講過有些上網購物的平台你叫得太多即容易爛、容易碎、或者容易壞的東西當它的送貨的時間不是很準確的時候、送到你家裡是壞了或者爛了所以呢我想上網買東西都好都是要計過條數、即可能你一個星期上網買一次、每次按三日的送菜的可能你叫的東西你預計得好一 點 你就不會嘥食物，咁同一時間又唔會嘥咗啲錢咯。 係，好啦，咁呢集咧就主力就講下喺上網購物嘅時候，我哋應該係買邊啲多啲，或者點樣買得健康啲咧咁樣 嚇。咁我都上網即係睇過嘅，有啲網站有啲好出名嘅網站啦，即係乜摩嗰啲咧。 係， 咁其實你原來發覺咧。佢個 listing 啊，即係佢個食物嘅 listing 咧，其實好得意喎。佢哋都幾健康飲食。佢第一樣嘅選擇咧係蔬果多啲，好得意喎。即係以為咧係會第一樣嘅 list 係即係零食啊、薯片啊、汽水。其實唔係喎。你睇落去嘅時候咧，嗰、那個列表裏邊咧，第一樣嘢咧係蔬菜同水果。 呢、這個真係心理戰嚟 嘅。係啊，可能心理戰嚟嘅。咁唔係咁嗰啲蔬菜同水果咧係容易啲壞嘅。咁如果嗰啲平台都要去貨噶嘛，咁可能有機會就鼓勵咗啲人會買多啲蔬菜同水果。 都好嘅，營養師都話要多食蔬果啊嘛。 咁健康飲食裏面咧，第一樣嘢你去 click 嘅時候去買嘢咧，就係、是、應該係蔬菜同水果啦。係。咁我哋就係建議咧，買啲比較容易儲存嘅蔬菜或者水果嘅。咁、比較容易儲存嘅蔬菜咧，都係啲根莖類嘅蔬菜啦。即係譬如我哋見到上網會有好多唔同種類，譬如紅蘿蔔啦、番薯啊、薯仔啊，甚至乎而家話好健康嘅一啲紅菜頭啊，咁呢啲都係即係比較容易運輸同埋比較容易儲存嘅啲蔬菜啦。咁另外比較難去壞嘅，即係可以擺得耐啲嘅，譬如西蘭花啦、洋葱啦、南瓜啦、椰菜，甚至乎我見到有鮮淮山賣，即係我見到咧，原來上網可以買到鮮淮山， 非常好啊！ 係啊，咁所以同埋好得意嘅，佢將佢批曬皮，因為咧，如果你食過鮮淮山，如果你真係去街市買鮮淮山咧，你批嘅時候咧，咪啲散嘅，咁啲人揩到咧係會痕嘅。 係， 咁我見到原來佢哋而家有啲鮮淮山係批咗皮，之後仲要係真空包裝。 啊，係啊，非常好嘅服務，咁方便你啊嘛。 係啊，方便。咁所以我哋話唔係特別鮮淮山特別好，只不過都係好嘅，即 係 纖維高， 係啊係， 又有熱量，咁維他命又纖維好啦。咁其實呢啲咁樣嘅比較容易買到嘅蔬菜或者儲存得比較耐嘅蔬菜咧，你隨手都可以攞得到嚟買啦。咁另外我發覺有獨立包裝嘅菇類咯， 係， 即係可能真空包裝咗嘅金菇啊，或者真空包裝咗嘅其他嗰啲大型嘅菇類啊。咁其實呢啲菇類咧都可以買定喺屋企。 係， 咁你到時如果真係攋起手想煮餸嘅時候咧，呢啲蔬菜都隨時可以攞得到啦。咁另外就係生果啦，咁當然有啲生果係擺得耐啲嘅，咁即係譬如蘋果啦、雪梨啦、有番石榴啦、橙啦，甚至乎咧我發覺有圓過嘅柚子啦，即係可以 order 咁，即係你翻屋企自己搣皮啦。咁另外仲有圓過嘅瓜，譬如哈密瓜啊，甚至乎我哋成日講話抗氧化嘅石榴啊，咁呢啲見到生果出面有好大層皮嘅，咁又好大個嘅，咁另外又可以同屋企人分享嘅，咁呢啲咁樣嘅水果又擺得耐啲咧，就唔使怕冇水果食啦咁樣啦。咁另外就點解一定要食水果同蔬菜咧？咁其實離不開都係我哋一路講抗疫咧，咁就係維他命 A 啊，維他命 C 啊，甚至乎我哋最緊要咧就有啲纖維咧，令到我哋個腸道健康係好緊要嘅一樣嘢嚟嘅。因為上年年尾大概我諗十月十一月咧，好多大學都做過啲研究咧，就話其實咧，如果你想抗疫或者增強抵抗力咧，我哋嘅腸胃裏邊嘅益生菌咧係好緊要嘅。咁除咗去食即係一啲食物裏邊有益生菌，譬如乳酪啊，或者啲發咗酵嘅食物啊，甚至乎啲酸種麵包裏邊有益生菌之外咧，當你啲益生菌喺個腸度生長嘅時候咧，你都要養住佢噶嘛。咁食物裏邊嘅纖維，即係譬如可能係蔬菜啊、水果啊，或者全麥谷類嘅纖維咧，就會養住呢啲益生菌。咁如果你唔食呢啲高纖維嘅嘢，食啲垃圾食物嘅，即係你成日食快餐啊、菜又唔食啊、水果又唔食啊，淨係食肉咧，咁其實呢啲益生菌咧都係會流失嘅。咁如果你益生菌係少嘅話咧，其實你個抵抗力都係會差咗嘅。咁所以都唔係淨係話，成日都講食蔬果同或者可能唔同種類嘅生菜啊、水果啊咁樣，其實你成日都講噶啦。咁但係點解咧？咁其實佢有佢作用啊！咁其實除咗我哋話維他命 A、維他命 C 之外咧，其實對個腸臟健康都係好緊要 的。所以原來咧呢啲係重點嚟嘅，大家要留意一下。 咁、上網買就一定要買咗呢樣嘢先啦。咁另外就係香港防癌會咧就話：，你上網買多咗肉，咁可能你食多咗肉嘅時候咧，有機會就會增加患腸癌嘅機會啊，咁樣啦。咁其實呢個係講緊紅肉啦。咁你買急凍肉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係建議盡量買瘦肉同埋白肉或者魚類為主啦。咁因為健康飲食裏面我哋成日都鼓勵啲人每一個禮拜起碼要食兩次嘅高脂肪魚，去攝取即係 omega 3 fatty acid， 即係講緊 omega 3脂肪酸啦。咁如果我發覺原來咧上網睇嘅時候咧，都好多急凍嘅魚可以買得到嘅，咁包括可能三文魚柳啦、雪魚扒啦、青魚柳啦，甚至乎有比目魚扒呢啲咧，都係比較高 omega 3脂肪酸嘅。 哦，係啦，可以建議買呢啲多啲咯喎，係 啦。咁如果你買唔到新鮮魚，你又唔想去街市嘅話咧，其實呢啲急凍嘅魚柳都可以幫到你攝取一啲好有營養嘅 omega 3啊，咁樣嘅。 係，每個禮拜吃兩次到。 係啦，咁另外就係比較瘦嘅肉啦，我哋話白肉啦。咁我哋發覺原來好多人買急凍嘢咧，如果買雞咧，第一樣嘢就要買雞翼嘅，因為雞翼就平啦， 咁係 容易煮啦。 但係雞髀又好喎。 係啊，咁但係因為雞翼咧就小朋友又中意食啦，咁好多時候啲人嫌麻煩咧，就通常都係買雞翼嘅。咁但係雞翼咧嗰啲皮就唔係好健康啦，同埋佢本身都冇乜肉啦。咁我哋都會建議翻，如果可以買雞柳啦，頭先阿 似你話嘅雞髀啦，食嘅時候搣皮就得噶啦。甚至乎而家好興一啲即食嘅雞胸啊，甚至乎喺急凍嘅雞胸啊，咁呢啲脂肪量咧都會少啲啦，蛋白質都會高啲嘅。咁另外可以順帶就買下海鮮啦，咁可能急凍嘅帶子啊、青口啊，甚至乎我見到有急凍嘅龍蝦。咁如果你唔介意，都唔係好貴嘅啫。其實如果你唔介意佢嘅價錢嘅話咧，其實龍蝦呢咧都係一啲健康嘅海鮮嚟嘅。咁儘量就唔好買啲假嘅，譬如蟹柳啊，或者可能炸魚柳啊，同埋我發覺而家有啲包裝嘅鰻魚，咁呢啲都係比較肥嘅海鮮嚟嘅，咁呢個就盡量都唔好買太多啦，咁樣啦。咁另外當然離不開就係豬肉啦，因為中國人一定要食豬肉啦，新鮮豬肉可能又貴啲啦， 或者煲啖湯你都要夠買嚿豬展咧。 咁你又出唔到街市，你又唔想買出面比較貴嘅新鮮豬肉咧，咁其實上網買咧都買到啲譬如豬展啊、豬柳啊，比較瘦嘅豬扒，另外就有梅頭肉啊。咁盡量都唔好買咁多腩肉啊、豬頸肉啊、排骨啊嗰啲咁樣，因為呢啲都係比較肥膩啲嘅。 其實都係買翻我哋以前阿媽嗰啲年代買嗰啲咪啱咯。 同埋想提一提咧，其實急凍嘅食物咧，其實營養價值咧，同我哋新鮮嘅食物咧都係一樣嘅。 哦，即係原來冇咩分別嘅。 係，因為好多人咧都覺得急凍肉可能雪得太耐唔健康啊，其實咧本身嘅營養價值唔會爭好遠咯。咁當然唔建議你擺太耐啦。咁因為其實急凍肉咧，如果你雪藏得好咧，其實可以擺到半年至一年嘅， 不其實都唔會啦。 係啊，咁香港就唔 方便 啦。香港就唔係咁樣，因為其實外國嗰啲就可能 就會咁啊， 好遠，屋企有幾個雪櫃，咁就變咗出面天寒地凍，你又唔出去買嘢，咁嗰啲就有機會買幾個月嘅喺度啦。但香港就唔需要嘅，咁同埋香港啲雪櫃係比較細嘅，咁所以你就即係如果係買定啲肉咧，盡量買啲瘦啲㗎啦。咁另外牛肉可以買牛展啦，可以買牛柳啦。西冷都可以啦，咁甚至乎素食嘅肉咧，可以买啲素食嘅免治肉啦。但系记得翻，唔好食啲太多加工类嘅素肉，因为而家出咗素嘅午餐肉啊，甚至乎素嘅肠仔啊，一啲素嘅汉堡扒，咁呢啲可能个加工咗之后咧，个脂肪同个盐分都相对比较高。咁我哋建议翻，如果可以买翻啲低脂肪啲嘅素肉咧，都会健康啲嘅。 咁其实我记得林思维你讲过啦，就每一日呢大概食八隻麻雀嘅份量嘅肉嘛。 係呀係呀，因为呢抗疫期间呢蛋白质都係好紧要嘅，因为蛋白质都係我哋帮助增强我哋抵抗力啦，或者维持我哋抵抗力啦。咁尤其是老人家。咁所以我都提返呢大家呢又唔可以食得太多，又唔可以食得太少啦。咁其实每一个成年人呢每一日大概食到六至八两肉一日。咁差唔多㗎啦。咁我哋分布返三餐呢，每餐大概食三两肉呢都已经足够㗎啦。咁同埋呢我哋建议返多元化。唔好淨係食剩嗰樣嘢，即係可能一日係食雞，一日食魚，一日食係牛，一日食係豬肉，咁變咗你每一個肉類或者每一個蛋白質類嘅食物咧，都可以提供到唔同嘅營養素咯。 嗱，食多啲肉咧，其實咧即係個抵抗力咧都好啲嘅嗬。 係啊，咁我哋講緊其實要適量進食啦，因為食得太多又對個身體唔好啦，食得太少可能個蛋白質又唔夠啦。咁我哋建議翻，如果一個普通嘅成年人咧，每一日大概食到六至八兩肉，咁就已經好足夠噶啦。咁同埋我哋分開三餐嘅話咧，大概每一餐大概三两啦，咁同埋咧选择上面都要多元化啦，即系唔好每一餐都系食嗰样嘢。即系我成日建议啲人可能今餐食鱼，听日食鸡，后日食牛肉，再后日食猪肉，或者可能有阵时食下豆腐啊，食下蛋啊，咁变咗你咁样食嘢法咧，其实就会吸收到每种食物嘅一啲营养素。咁同埋有啲对抵抗力好重要嘅微量元素，譬如铁质啊、锌啊、锌啊，咁呢啲都系一啲喺肉类里边攞到嘅啲营养素咧，可以保持翻而家抗疫时候嘅抵抗力咯。 系啊，嗱，想我买嘢咧，其实咧都好花时间啊，因为咧林林种种好多嘢俾你选择。 系啊， 咁我哋屋企咧就阿女负责嘅，咁喺度哇一上网咯，我见佢买好耐嘅嘢，因为你要谂下啲组合啊，呢个配呢个点样样咧，饮品方面又点咧，即系逐样谂。所以我哋今日有几分钟嘅时间咧，系唔能够讲得晒咁多嘅。 系啊， 咁下个礼拜咧，我哋会再继续同大家分享一下喺上网购物嘅时候买其他嘅嘢有啲咩需要留意咧，我哋会讲边啲啦吓。 系啊，咁我哋头先讲咗蔬果同埋肉啦，咁当然飲食里面都离不开要五谷类啦，咁另外仲有奶类啦，一啲罐头嘅食物啦，同埋其他啲杂粮啊，咁我哋杂粮里面应该点样去买咧？去准备一个健康嘅屋企，随时随地都可以揀到啲健康嘅食材咧。我哋下个礼拜可以继续讲下嘅。 咁大家系记住留意一下啦。咁可以随时上香电台网页重温翻我哋呢一集噶噃吓。 咁亦都可以去翻香港营养师协会嘅网站或者 Facebook 重温呢个节目嘅。 咁下个星期四再见林思维啦，拜拜。 大地，李文啊，现时温度是仍然19度，今日最高23度。星期一翻嚟咧，我哋健健康康在清晨嘅环节咧就到钟志光啦。到底系内容讲咩咧？咁啊，听日咧都会上载条片喺钱佩卿专业清晨所嚟嗰处咧，大家就会睇到啦。到底佢会讲咩咧？咁到时嚟睇下啦。咁啊，星期一朝头早5点新闻之后再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拜登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过程顺利。他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罗伯茨监誓下宣誓就职。另外，贺锦丽亦都宣誓就任美国副总统，成为历来首位女性出任这个职位。宣誓仪式在严密保安下进行，现场并没有民众聚集。拜登车队经过华盛顿的街道时，两旁有大批人员戒备，包括配备武装的重型车辆。拜登在就职仪式举行前90分钟抵达国会山庄，向现场人士挥手。